像梦中的世界，留我独自伤悲。与其让你在我爱中憔悴，宁愿你受伤流泪，莫非要你尝尽了苦悲才懂真情可贵。 遗憾来自陈洁仪，还是喜欢已经有岁月痕迹的陈洁仪那份只属于少数人的安静和舒展。继续来请出的是 R&B 教父陶喆，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他演唱的《勿忘我》加 Hey Judy。 You're the lady lady终究要结束，我知道 在我心中的你永远停在那天，倔强的微笑的侧脸，忍住眼里的你说不出的再见，就听着你轻轻唱着 You're the lady lady都会说多笨拙，如果还能够只想对你说永远记得我，记得我

的时候，遇到了拥抱我的双手，就算再疲惫再艰辛的奋斗，都有了坚持的理由。 我最聪明的选择，就是发现和珍惜你的独特。你的眼睛总是了解的笑着。我做过最聪明的选择，就是接受和欣赏你的风格，不太滚烫，却温暖的很适合。不靠惊喜也踏实的快乐。 快误会爱总会冷却的时候，遇到了能很晚的手口， 曾经在曲折在心酸的漂流，都想为了来我最聪明的选择，就是发现和珍惜你的独特。你的眼睛总是了解的笑着。我做过最聪明的选择，就是接受和欣赏你的风格，不太滚烫，却温暖的很适合。不靠惊喜也踏实的快乐。爱让我们更幽默， 爱让我们更幽默， 享受感情里的小折磨， 享受感情里的小折磨， 也让我们不脆弱。 这是来自赵传演唱的《聪明的选择》。节目的最后要为您放送到的歌曲是来自容祖儿演唱的歌曲串烧《隆重登场加红日》。那今天舒雅的第六感就是这样，我是舒雅，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。 会再数十秒内，电话要关，但米高峰要开，切勿过分落内。 射灯已开，喇叭已开，各就各位，你在我在，全副机要关，但你的心要开，请看着这大舞台。你就让那狂人记脑海，去将全场也覆盖，表演我直到你的眼伤寒，将敌人能再上此旁，攻克这殿堂，争到风波，让我今晚做女王，几百万全部轮流上榜。清霸清王，日向我等我一声誓作，这灯照耀都不怕， 账单我负责吧， 喇叭照亮都不怕， 让我清唱作兴吧。 呼声唱直到你的眼伤寒，终一日能量再重上时光，攻克这殿堂，争到风狂，让我今晚做女王，几百万月光轮流上榜，记下一段段风光，不管以后谁破目不忘，仍能让耳边天升起。 就算恐吓着你做人没趣力，别流泪心酸更不应舍，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，命运就算颠沛流离，命运就算曲折离奇，命运就算恐吓着你做人没趣力，别流泪心酸更不应舍，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。 别走开， 我也试过独坐一刻，尽是没协助。在某年，那较少的我跌倒过，几多几多落泪在雨夜滂沱。一生之中患患痛痛，我也要走过。从何时有你有你伴我，我烈烈地拍过，像红人之火热点真的火，结伴行千山也未能踏过。 让晚风轻轻吹过。 运送着千忧万恨，尽是在祝福你望。 星轻轻闪过， 闪出你每个喜气如落花，快要接收我。命运就算颠沛流离，命运就算不折不弃，命运就算恐吓着你做人没趣味，别流泪，心酸更不应舍。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。命运就算颠沛流离，命运就算曲折离奇，命运就算恐吓着你做人没趣味，别流泪，心酸更不应舍。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。命运就算颠沛流离，命运就算曲折离奇，命运就算恐吓着你做人没趣味，别流泪，心酸更不应。